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唱鸽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6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秦天将为我们带来培根的论求知节选。 论求知，培根。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能学到。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有的知识只需浅尝，有的知识只要粗知，只有少数专门知识需要深入钻研，仔细揣摩。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中梗概即可。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细读、反复的读。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限于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好书将像已经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了。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辨是非，做笔记则能使知识精确。因此，如果一个人还原做笔记，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只愿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定很狡黠，才能掩饰他的无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唐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嘿嘿，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沙莉瑞平和阿基福刚，是由朱银涛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比利的成长日记，出疹子的假期。比利·毕布朗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她有一袋薄荷糖、12支彩色铅笔，还有一只崭新的带着轮子的旅行箱。你知道比利·毕布朗名字当中的字母 B 代表什么吗？告诉你吧，这个英文字母 B 代表着 bouncy， 蹦蹦跳跳。确实是这样，因为比利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蹦蹦跳跳的，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一样活泼好动。那你知道比利为什么这么高兴吗？因为奶奶要带他回老家玩整整一个星期呢。比利可是很爱很爱他的奶奶哦。比利的奶奶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城市，因为太远了，开车去可不方便，所以奶奶要带着比利坐飞机去。哇，这可把比利给高兴坏了。上了飞机，奶奶让比利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这还是比利第一次坐飞机呢，他想试试把椅子上所有的按钮都给按一遍，把飞机上所有的游戏都给玩一遍。瞧，飞机还没起飞呢，他已经吃光了一整袋薄荷糖了。奶奶说， 比利，你画上一幅画或者读一会儿书吧好吗？ 可是比利实在是太兴奋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画画或者是读书。为了等坐飞机的这一天，他可是已经好几个星期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了。飞机准备起飞了，突然开始加速，呜，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比利有一点点害怕，但他还是壮起胆子，通过飞机上的小窗户向外看。只见飞机飞起来了，地面上的房子和汽车变得越来越小。比利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象呢，就好像在仙女的仙境一样。很快他就一点儿也不害怕了。不过在穿越云层的时候，飞机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比利又吓得紧紧抓住了奶奶的手不敢松开。比利在飞机上把所有打算在奶奶家做的有趣的事儿都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去买鞋子，去动物园，看电影，去儿童游乐园，去水世界。可惜奶奶家附近没有水世界。 哦，他真的有点等不及了，只要一想起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他就兴奋得停不下来。比利和奶奶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他觉得非常非常累。奶奶让比利睡在书房里的折叠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这个时候，比利感觉被子凉凉的，自己的身体却又热又痒痒，肚子还有点疼。于是他就告诉了奶奶。奶奶亲了亲比利说， 可能是你太兴奋了，亲爱的，休息一个晚上吧，明天你就会恢复活力的。 可是比利却怎么也睡不着。 奶奶住的房子在夜里显得黑乎乎，阴森可怕，窗外的马路上还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利感觉到身体越来越热，越来越痒痒。第二天，当比利醒过来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身上长满了红点点。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水痘。比利问奶奶， 什么？水痘？ 奶奶摇着头说， 哎呀呀呀，是水痘。还好我小时候已经出过水痘了，不会被你传染。哦，但是亲爱的，你不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啊，所以我想你得一直在家里待着，直到完全好了才能出门。 可是我们不去动物园了吗？不看电影了吗？我还有说好买我的新鞋子呢。 比利抽抽搭搭的，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满是痘痘的脸流了下来。 奶奶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很抱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呀。 哦，你拿出你的图画本和铅笔，咱们在家里画画怎么样？ 我给你做早餐，就在床上吃。 做法式烤面包好吗？ 比利擦了擦眼泪说， 能加香蕉吗？ 哦，没问题，亲爱的，就加上香蕉。 比利把奶奶做的早餐全都吃光了，然后给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 比利的妈妈在电话里说， 哦，这么巧啊，小诺亚也出水痘了。 比利笑了起来，小诺亚是他的弟弟，他一想到小弟弟浑身长满了小痘痘就觉得很好笑。比利对着电话大声喊， 你好诺亚。 等跟爸爸妈妈通完电话，比利爬回到床上，拿出他的图画本和铅笔。 但是他实在想不起来要画些什么呢。 比利感觉我浑身又痒痒又刺痛，奶奶让比利忍着，千万不要去挠那些痘痘，要不然就会留下难看的疤痕。 比利叹了一口气，他多想去公园，去逛商店，去动物园玩啊。他本来写出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是现在连一件都没法做，真是倒霉的假期。 突然，比利想出了一个主意，一个绝妙的主意。 哦，你肯定永远也猜不出比利想要干什么。 过了很长的时间，比利对着外面叫道， 奶奶，好了，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奶奶刚才被比利关在屋子里不准进客厅，现在她走进客厅，马上吃惊地惊叹了起来。 哇，比利，这简直是太精彩了。 比利咯咯地笑了起来，奶奶说的对，客厅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客厅了。比利画了整整一个上午的画，把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给画了出来。趁奶奶做午饭的时候，他把这些画贴满了整个客厅，他甚至还挪动了一些家具，让他们看起来像笼子一样。所以现在客厅简直就是一个动物园了。比利和奶奶在自己做的动物园里走来走去，观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比利说， 哎，奶奶，小心那一个。 他指着弗瑞德先生，那是一只凶猛的大熊， 正放在是关在奶奶的洗衣筐子里。奶奶就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这把比利逗得哈哈大笑。奶奶还特地把他们的午餐打好了包，就像是专门为野餐准备的，放进了篮子里。在他们看完了所有的动物之后，他们就坐在地毯上，开始享用他们美味的野餐三明治。奶奶一边吃一边笑着问比利，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去逛逛冰淇淋店了？奶奶还调皮地冲比利眨了眨眼睛。 哦耶！ 比利兴奋地大叫起来，跟着奶奶走进了厨房。奶奶假扮成一个卖冰淇淋的售货员，递给了比利一大杯香草冰淇淋，比利也假装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奶奶从碗柜中拿出了好多好吃的，有香蕉、巧克力片、花生酱、枫糖汁，准备撒在冰淇淋上面。奶奶模仿了冰淇淋店里的售货小姐的口气问， 请问您要加什么配料，小姐？ 这可真好笑。 比利问，我想放什么就能放什么吗？ 当然可以。 比利笑着说， 我真的能把每一种口味的调料都放在上面吗？ 奶奶大笑起来。 哦，是啊，无论你喜欢什么口味都可以，亲爱的。 于是比利把所有的配料都混在一起，做成了一大杯黏糊糊滑腻腻的冰淇淋。简直好吃极了。 这个假期比比利想象的还要好玩很多呢。 晚上比利洗完澡以后，奶奶在他的痘痘上涂抹了一种很特别的药膏， 据说那种药膏可以让他不痒痒。 那些痘痘都变红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痒痒了。不过比利很听话，就算再痒痒他也没有用手去挠。奶奶给比利涂完痘痘药膏以后，比利就跳到了床上，拿出了他的假期计划表，划掉了动物园这一项。 下面一个是什么呢？对，买一双新鞋。可是我必须待在家里，怎么能去商店购物呢？ 可是比利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一个绝妙的主意，比之前动物园的主意更棒。你能猜出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吗？第二天早上，比利很早就起床了，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吃早饭的时候，奶奶问比利， 宝贝儿，我们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呢？ 比利说， 去买鞋。 哦，好啊，我最喜欢买鞋子了。 接下来他们一起走进了奶奶的卧室，比利把奶奶衣柜里所有的鞋都拿出来试穿了一遍，有粉色的，有亮闪闪的，有靴子，还有凉鞋。最后比利终于挑到了一双完美的鞋子，颜色和比利的 T 恤衫是一样的，是紫色的。虽然穿起来有点大，可是比利一点也不介意。比利和奶奶付钱给弗瑞德先生，呵呵，就是昨天比利画的那只凶猛的大熊。现在他可不是大熊，而是鞋店的老板。比利又高兴地从他的计划表中划掉了买新鞋子。奶奶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去看电影。 哦，好啊。哦，我去邻居那里借一些 DVD 怎么样？我们还可以自己做爆米花。 哦耶，太棒了。 B 比利欢呼着，兴奋地在地上蹦起来。 奶奶笑着说：我真高兴，我能看到你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比利，就算现在出着水痘，也还是一点儿都没变。 比利为奶奶和自己各画了一张电影票，然后他拉上了客厅里所有的窗帘，这下客厅变得又黑又安静，真的像一个电影院了。电影院准备好了，比利又帮着奶奶做了一大锅爆米花。比利最喜欢看爆米花在锅里蹦蹦叭叭开花的样子。比利和奶奶就这样在家里待了整整一周，可是从来不觉得无聊。有一天早上，比利用靠垫造了一个儿童游乐园，那天晚上他又在浴缸里玩起了水世界的游戏，搞得浴室里到处都是水，一团糟。日子过得可真快呀，眼看就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比利身上的水痘已经下去了很多，他终于可以出门了。这真的很幸运，因为刚好比利和奶奶该坐飞机回家了。在飞机上，比利又弄着那些扶手上的按钮，突然他不小心地按到了呼叫空中乘务员的按钮。当空姐走过来的时候，比利对她抱歉地说： 哎呀，对不起。 空姐笑着对比利说：没关系，亲爱的，你是和奶奶一起来度假的吗？ 是的，不过我出水痘了，所以不能出门，我们整整在家里待了一周。 哦，那太可惜了，这个假期你一定过得很无聊。 不，一点也不，我们去了动物园，还吃了冰淇淋，我们去购物，我还去了水世界呢。 空姐吃了一惊， 哇，水世界，可是你不是说你一周都待在家里吗？ 没错，我们就待在家里，不过这可是我度过的一个最好的假期了。 看着空姐完全不明白的样子，比利和奶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昨天呱呱想玩手机，爸爸不让他玩，又不想直接拒绝他，就逗他说：想玩也可以，打一巴掌玩十分钟怎么样？呱呱听了之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爸爸的脸啪啪左右两下，完了之后他甩甩手，非常郁闷地对爸爸说： 爸爸，今天就玩两巴掌的吧，我手都疼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桂林市荔浦县幼儿园的张宇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孔雀》。 孔雀，这鸟美，那鸟美，谁也比不了孔雀美。宝石般的长羽林，根根像翡翠。孔雀喜欢谁？穿花衣的小妹妹，